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时间倒流回一月半前，在须臾之间里，池小池第三次执行的各项数据已经摆在了主神面前的数据板上。 宿主代号1198号，宿主姓名池小池，世界难度等级评定 B 级普通级，世界完成度100，宿主状态评定各项机能良好稳定，可以随时传送，所得商值总额1370，低于平均值4120。 这个数据尽管仍远远不到及格线，而且原主的商值也依旧为零，但与以前相比已很是喜人。主神观察着池小池商值波动的几个关键节点，心情难得愉快。门口传来敲门声，旋即061出现在须臾之间之中。 您找我？ 是的，提前告知你，下个世界你的宿主会进入一个 A 级世界。 您？ 但是我会给你一个身份权限，让你在下个世界拥有一个真实有效的身份，可以协助宿主完成任务。 061没有在第一时间答应下来。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我一直想改革选定宿主的标准，让不同性格和不同能力的宿主各有安排，而池小池的出现让我看到了这种可能性。他应该尽可能的实践高等级的实践，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实验样本和数据。上次进行实验时，我考虑的不够全面，现在有你在旁边协助和保护，你应该能够放心了。 池小池的确和任何宿主都不一样，我可以在拥有实体的前提下仍然保留我的能力。 是的。 我可以告知宿主我的系统身份吗？ 不可以。 为什么？ 如果告知，你敢保证他不会依赖你的存在吗？如果他依赖你，实验数据就会缺少相当的依据。 061不再说话，思考着主神提出的这个计划。 如果你愿意把我的计划继续下去，我会将一个保密程序植入你的身体，一旦植入，你就没有权限说出你的真实身份，而我给你的条件不变，200次任务你只需要执行120次就能够离开这里。 061从须臾之间出来之后长舒了一口气，他答应了主神。他敢答应，一是因为池小池已积攒了足够的卡片，二是他相信自己能保护好小池，三是因为自私，他记得自己要赴一个约，有人在等着自己，等了很久很久了，他不舍得让那人等得更久。大概是想到那个等待自己的人，061突然想念池小池，想念的受不了。回到房中，他踱了几圈，又看了一会儿书，终是无法忍受这种情绪，起身站起，将自己传送回那个白色的空间。他按照历史记录，将自己送到那间筒子楼里，找到了池小池。因为非是在任务世界里，061几乎失去了一切能力，只保留最基本的感官功能。时间恰在晚上，池小池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。061刚刚进入他的身体，就见池小池猛然从床上坐起，抚了抚自己的脸，急急四望。渐渐的，他尚有些光彩的双目暗淡了下来。接着，061听到他沙哑的笑了一声。 眼尾弯弯，嘴角弯弯，迷人的不像话。池小池刚刚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池小池在看《悲惨世界》，看到结局时他趴在桌子上哭了。娄隐从外面进来时看到这样的池小池吓了一大跳，他摸着他的后背， 怎么了怎么了？ 池小池哭成了个小泪人，泪眼朦胧地看着娄隐， 那死了，然而要死了。 娄隐把人搂进怀里，揉揉头发。 没事没事，不哭了。 池小池抽噎着埋进娄隐怀里，可当他再抬起眼时，怀抱不见了，娄隐不见了，连眼泪都不见了。池小池记得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工作需要之外哭过，上次哭是在那次糟糕至极的访谈上，他得知了《哈利波特》里布莱克的真正结局，得知小天狼星的死后，他要了个15分钟的休息时间，躲进洗手间，10分钟要用来补妆，因此他给了自己5分钟的哭泣时间。他把脑袋压在隔板上泪流不止，口中却反复重复着提醒着自己， 5分钟。 而现在他哭不出来，也不大想哭。呆坐了一会儿后，他在脑海里呼唤 六老师。 061精神一振，立刻将他传回了空间里。他不大好意思说自己刚刚偷偷见过池小池。 休息得怎么样？ 池小池漫不经心地挑着唇角，看上去吊儿郎当的，万事都不能放在他的心上。 挺好的，我们走吧，做下一个任务去。 061看看池小池还有些惺忪的睡眼，轻叹一声， 先不去。 池小池懵了一下， 嗯？ 池小池现在还是本相，因为刚睡醒，两颊微红，头发散乱，脑子反应也不似平时迅速，整个人看上去温驯的不像话。061费了些功夫才压住唇角的笑意， 你的休息就这么结束了？不去看看家人？ 哼， 朋友呢？ 我开电视看了一圈，他们都比我强，不缺胳膊不缺腿的。 看他这样，061心里酸软得很。明明他养池小池的时候，池小池的精神状态还不错，两天不见，眼底又添了一些淡淡的乌青色，像是没睡好的样子。这样的精神状态放他出去执行任务，061不放心。下一秒，池小池眼前一花，他又坐在了娄隐房间的床上，自己先前遗留其上的体温还未消散，从他的睡衣口袋里发出了细微的震动声。池小池伸手，发现里面不知何时多了一台手机，盈盈的屏幕上显示着一行字， 是我，我在。 池小池知道这手机和来信的是谁的手笔了，却还忍不住逗弄他， 你是谁？ 下一秒又有讯息传入， 老师在，我陪着你睡吧。 池小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想逗一逗061， 可我睡不着啊。 061的短信很久没有发入，他的语音系统被关闭了，没有办法再给池小池念书。池小池发完这条短信，就把手机贴着枕头边放下，心中却奇异地安静了下来。有人陪在自己身边，这种感觉着实让人安心。他竟渐渐萌发了睡意，抱着柔软的枕头，看着从窗外投下的月影，迷迷糊糊地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大约3分钟后，一条短信发了过来， 你不要害怕，影子是我。 池小池侧躺在床边，睁大眼睛看向墙壁，墙壁上自己的影子微微动了，一条形状修长漂亮的手探出，冲他晃了晃。本该是有点恐怖的场景，池小池却一点都不害怕，那双手互捏住骨节，轻轻活动一番，食指与食指互压，做出一个漂亮的小狗手影。小狗张开嘴巴，无声地叫过两声，又灵巧一变，竖起两只软乎乎的耳朵，做兔子吃草状。池小池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心里踏实的有些昏昏欲睡。零六幺的那双银手，柔软、灵活，千变万化，穷尽花样，表演了一副百兽图。而池小池的眼睛也被不断变换的手影渐渐晃得花了，昏沉了。他好像沉入了一个极美的梦境中。梦里，他是一只雪白的仓鼠，被一只手捧着，轻轻顺着脊毛往下抚摸，逐渐瘫软成一张软绵绵的小鼠饼。不能对池小池的各项身体数据进行实时的观测，061又独自表演了很久，才确认池小池已经入睡。强行在非任务世界里动用能量，其瞬时的损耗是百倍的。大概在一刻钟前，061的能量便已然告罄，强撑了这么久已经是精疲力竭。他耗尽最后一丁点的力气，用影子轻轻抚了抚池小池的额头。